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51集，云散风现。其实这一份异样不止白玉堂发现了，同行的其他人也都发现了。除了公孙、唐玉他们这些不会功夫的，其余众人都有个不解的地方，怎么那么多武人？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上了楼找了个雅间，一行人进去坐下。点菜的时候，白玉堂问了一句， 怎么那么多人？ 不知道啊，五爷，就这几天突然多起来的，而且还都是些练武功的。我们这边靠城北，人还不算多，城南都住满了，听说好多好多大门派，还有少林啊、天山啊什么的。我们还以为是来给夏爷祝寿的呢，但是看着又不像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等伙计走了，白玉堂就扶着额头。 怎么了？ 不清楚，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。 殷侯走到窗边看了看下边的人，又探出半个身子往远处望了一眼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。等他回过身的时候，微微皱着眉头，掐着手指头，似乎是在算什么数字。天尊和吴沙都瞧见了。 怎么老鬼，要算一卦呀？ 殷侯看了看天尊，笑得没心没肺的，也没心思逗他，而是转头看白玉堂。 你爹多大？ 46。今天怎么那么多人问我爹多大呢？ 46岁做寿这么隆重啊？ 46，今年是景佑3年。 关年份什么事啊？ 皇上乾兴元年继位，改年号天圣，天圣10年，明道2年，景佑现在是3年，也就是15年。 众人都点头。赵祯别看年轻，可也当了10多年皇帝了，毕竟年幼就继位。不过殷侯算这个来干嘛呀？众人都不解地看天尊。天尊见上了满桌子菜，才不管殷侯想什么呢，伸筷子夹吃的。倒是吴沙摸了摸胖乎乎的下巴，微微皱眉。 建隆到乾兴是62年，生元年里边登基，直到建隆是正好23年。 殷侯说着看了天尊和吴沙一眼。 今年正好100年。 殷侯的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啪嗒一声，吴沙手里的勺子掉碗里了，惊讶地张大了嘴。 已经100年了？ 众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看着两边，什么100年？白玉堂不解地看天尊，就见不同于殷侯和吴沙的紧张，天尊还没心没肺地吃丸子呢。 哎，你倒是长点心吧。 乌沙拍了拍他。天尊眨着眼不解，嚼着丸子歪头。 这100年有什么问题啊？ 殷侯见天尊又夹了个丸子塞进嘴里，无语，拍了他一记。 你今年几岁？ 天尊嚼着丸子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扶着额头。 120几。 展昭点头，又看殷侯，貌似他俩一样大的，就差了几个月的样子。 然后 天尊又看殷侯，其余众人是面面相觑，这几位老人家怎么这么纠结年纪。 你20来岁的时候在这干过什么？ 20来岁啊。 你20来岁的时候在土云峰干了什么？ 吴沙话刚说完，天尊一口丸子喷了白玉堂一身。白玉堂黑着脸看着自己胸前的衣襟，这衣服没法要了。展昭边拿着帕子帮他擦，边不解地看三位老人，这又是有什么情况了？就见天尊擦了擦嘴，跑到窗口，爬上窗子往远处望，看了一眼，张大了嘴跳了下来。 哎呀，已经100年了呀。乖乖，难怪陆雪儿那丫头要把我们都叫来了。 众人都跑到窗边 往远处看，就见北边有一座奇高的山峰，高耸入云，山顶的形状就像是一把刀，刀还很锋利，云层飘动，有一种被刀砍碎的感觉，十分雄伟。 那座山好高啊！ 赵虎忍不住感叹了一下，他见过的高山也不少，不过第一次见这么高的山峰。众人也不明白要看什么，倒是展昭留意到白玉堂正惊讶地盯着那座山峰。 第一次看到吧？ 嗯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满脸的惊讶。 什么第一次看到？ 那座山叫屠云山，那座刀锋一样的山峰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屠云峰。 应该？ 众人不解，白玉堂对自家附近的地名怎么很不熟悉的样子。 传说中的屠云峰而已，我长这么大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屠云峰真正的样子。 以前都不看啊？ 屠云峰是常年被云雾遮挡住的，我爹娘甚至我爷爷都没见过屠云峰真正的样子。因为据传说，那些笼罩屠云峰的云一百年才散一次。 一百年才散开一次？真的假的？ 的确如此。 那一百年前你在这儿干了什么？ 众人都忍不住看天尊，天尊骚了骚脸。 一百年前，天尊在屠云山上战群雄，打趴了天下所有的门派，独上屠云峰才得了天下第一的封号。 你年轻那会儿还有争名夺利的时候。 他打架可不是为了这天下第一的名头。 殷侯笑了笑，似乎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情。天尊无语，撇嘴，很不爽快的样子。 为了什么呀？ 因为银妖王和白月林两个骗他，说山上有好玩的把戏。哎，白月林当年不还让你带了样东西上去吗？究竟是什么？ 不记得了，好像是个匣子。 匣子里是什么？当年白月林神神秘秘的，江湖人还盛传是天下独一无二，耗尽了他几乎所有家产换来的至宝。 天尊苦想了半天，无奈一摊手，表示真不记得了。众人泄气，天尊这记性，关键时刻一定不记得。白玉堂摆了摆手，示意什么东西倒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另一件事。 我爹娘会有什么麻烦？ 其实你的麻烦应该更多点啊。 不是吧？又来？ 不是吧？好容易从北海回来，给爹过个寿都不安心啊。 其实展昭这话是帮着白玉堂说的，倒是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对展昭点头表示满意，跟着叫爹就对了。听到白玉堂又有麻烦，众人也不禁为他掬一把同情泪，最近真是多事之秋，白玉堂更是麻烦不断。 哎，其实大可不必去理会。 天尊摆了摆手，众人都看他。 我当年也不是特地去抢那个什么天下第一的牌子的，搞到天山派莫名其妙的也变成了天下第一门派，还三天两头的被人挑衅不得安宁。说实话，对中原武林天山派理会甚少，我也没给他们当过一天的盟主。若是真说起来，还是武当少林之类的门派贡献比较大，不如这次就让他们折腾去吧。 你想的是挺好，武当也好少林也罢，这中原武林的江湖后辈里能独上屠云峰的才几个，别跟那时候似的掉下来摔成饼。 这倒是。 赵虎又瞄了一眼那云雾缭绕之中的山峰，点了点头。 的确很难上的感觉。 何止是难上，那山峰极险要，而且四面有很强的风，那里差一点的根本不可能上去。 说起来，就算当年没争到第一的江湖人都来了，准备比武上屠云峰，如果我们不去参加，也不关我爹娘什么事吧？ 听白玉堂问到这里，三个老头对视了一眼，似乎还有些什么事儿。 还有事？ 要知道白月灵是你太爷，其实他当年给天尊的那个盒子里的东西 是他留给100年后白氏子孙的礼物。 那不是留给我的吗？ 留的是什么呀？ 殷侯和吴沙都看天尊，天尊歪着头。 想不起来了。不过，当年是妖王给白月林出的主意，让他别藏着那么多钱了，又不能带进坟里去，还不如留一份礼物给他的后世子孙。还说，那礼物重见天日那天，是他孙儿的生日，也是他曾孙带着心上人来看他的大日子。于是，白月林留了一份给你爹的寿礼和给你心上人的见面礼，据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